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糖尿病的朋友啊，或者说呢想了解这方面知识的朋友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么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啊，就谁在我们体内调节血糖。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说了这个显而易见呢，很多人都知道啊。说在体内调节血糖的是胰岛素啊。其实我也这么认为。 对，而且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说不用问呐，对吧？肯定是胰岛素哈。那么我们先说胰岛素是干嘛的。胰岛素其实听众朋友这么理解也没错，胰岛素确实它有调节血糖的作用哈。那么其实说的这个血糖啊，是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那么血液里面的葡萄糖是哪儿来的呢？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知道啊， 就吃的一些食品带来的。 对，吃的食物以后呢，这个食物就转换成糖。转换成糖以后就进到血管里面。进到血管里面啊，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就是血管里面不是糖待的地儿。血液呢只是运送糖的地方。就像我们人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要坐高铁一样。那么我们上了火车以后呢，我们只是在火车上完成我们的一段旅行而已哈。我们不可能永远住在这列列车上， 还得到这个目的地去。 对，所以呢，这个葡萄糖呢是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到我们的血管里面以后呢，它只是一段旅程而已。那么它到了地儿呢，它要下车。那么由谁来安排它下车呢？这个就是由胰岛素来安排它下车。 胰岛素就像是列车当中的服务员。 对，像列车员一样哈。那么到了一站以后，这个胰岛素就说了，这些葡萄糖，您该下车了啊，您该去干活了。您去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我们人体的，很多能量啊，组织器官的这种代谢所用的这个能量都是由糖来完成的。比如说，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吧，这个时候脑细胞就要利用糖来为它提供能量，然后呢，我们就去思考问题。可能有听众朋友经常比如说要做这种脑力活动啊，比如说学生上学还有我们比如说读书看报等等，做一些脑力活动的时候，可能我们体力没运动，但是用脑了，我们也会感觉到饿。为什么感觉到饿呢？就是因为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被利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饿了。所以这个时候葡萄糖就是在这个列车上做到一段的里程以后呢，这个时候胰岛素就说了，赶快去到脑细胞里面去吧，给脑细胞补充这个糖分，补充能量，让脑细胞继续工作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葡萄糖呢就下车了。所以听众朋友可能很正常的认为这个调节血糖的这个作用是由胰岛素来完成的。 其实胰岛素也起到一个调度的作用。 对。那么我们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糖尿病的后备军的听众朋友哈，我们共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吃的食物比较多了， 不管是什么食物，可能是量还是过分了一些，这个时候我们人呢会发胖了，然后慢慢的呢就会有这个糖尿病了。那么有糖尿病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因为我们从过多的食物里面摄取了太多的糖分，所以这些葡萄糖上到这个血管的这一列高铁上面以后，它是上的太多了。那么上去的太多以后呢，这个时候胰岛素也要多分泌嘛，对吧？胰岛素，这个列车员也要多调动一些列车员上火车吧，然后上了车以后呢来安排胰岛素下车。但是这个胰岛素安排这个糖下车的时候，比如说他安排给这个脑细胞要下车的时候，这个胰岛素说了赶快这些葡萄糖下车去为脑细胞提供能量，但是这个脑细胞说了我现在没有用脑，不需要过多的能量，所以这个下车的葡萄糖就被这个脑细胞拒绝了。那么拒绝了以后，这个胰岛素就想，哎，这么多葡萄糖在血管里面，它装不下呀，这个血管都要破裂了，血管内膜都要长斑块了，所以不行，还得安排这个葡萄糖下车。他这个时候就使劲想啊想，怎么办呢？他一想，哦，人体有一个大的能接受这个葡萄糖的器官，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我们的肌肉呢可以让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转换成为肌糖原，这个肌呢就是肌肉的肌。哎，我们为什么要让有糖尿病的人运动呢？哎，让您运动的过程就是加大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转换成肌糖原的过程。哎，所以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吃完饭一定要运动。哎，不能说我吃完饭我就坐那儿或者躺那儿啊，不行。吃完饭您不是吃完饭马上运动，那么您吃完饭过一会儿您也要赶快运动。那么您运动的时候，您这个肌肉呢一活动，那么这个时候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就转换成为肌糖原，转换成为肌糖原以后，您的这个血糖就会下来了。哎，所以这个时候胰岛素呢也就会说，哎呀，这个肌肉大哥哥呀，您赶快多储存一些这个葡萄糖吧，这样的话让我这个列车员也轻松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运动的好呢，可能这个时候葡萄糖下车的就多一点，哎，到血管外面的去呢就多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血糖呢就会下来的多一点。那么假如说我们没有运动或者运动量不足的时候，那么胰岛素就跟这个肌肉大哥说了，说肌肉大哥哥你给我再存一点这个葡萄糖吧。这个肌肉大哥哥说，哎呀，我存不下了，我这儿没地儿了，转换不成肌糖原了啊。那这个时候胰岛素也没有办法了，这个胰岛素就又想，这个肌肉大哥不要了，我再怎么办呢？他使劲想想想，哦，还有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哪儿是哪儿呢？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脂肪姐姐。他就去说了，说脂肪姐姐，这个肌肉大哥那儿存不下这些葡萄糖了，葡萄糖不下车不行啊，我这一列这个列车啊，这个承重不起了，糖太多了，说您一定给我多存一些糖吧。脂肪姐姐就说了，说好吧，那您让这个葡萄糖下车吧，我都存着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肌肉姐姐呢就越来越丰满了，我们人呢也就 越来越胖了， 越来越胖了。这个时候腹型肥胖也出来了啊，大腹翩翩的，整个人呢就胖起来了。那么胖到一定的程度呢，这个脂肪姐姐也说了，说哎呀，胰岛素妹妹呀，我实在是存不下那么多的糖了，已经很胖很胖了。那这个时候胰岛素又想了，再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他说哦，还有一个储糖的大户，就是我们人体最最重要的一个器官，这就是我们人体的肝脏。那么这个肝脏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是可以在我们血管里面糖多的这种情况下，它把它转换成为肝糖原。肝脏的这个肝啊，肝糖原。那么当我们人饿的时候，哎，我们这个人血糖低的时候，这个肝脏还可以把这个肝糖原释放出来，变成为葡萄糖。哎，这是这个肝脏它具有的很独特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脑细胞 他把这个葡萄糖用了就是用了，他不可能让葡萄糖存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不可能说你血糖低的时候我再给你放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肝脏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可以存，它可以也可以放，所以这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调节血糖的一个器官。 所以通过您讲解哈，我们觉得不仅是胰岛素它能够调节血糖啊，但是呢它也起到一个调度的作用，但是真正的消耗和调节血糖的实际上是肝脏。 对， 当然了，像脂肪啊肌肉啊等等，它也会吸收一些糖原，通过它的消耗呢使你的糖有所降低。 对， 但是肝脏呢不仅可以吸收糖原，同时还可以储备糖原，当你有低血糖的时候或者你需要血糖的时候它再释放出来，所以肝脏作为糖尿病人来讲一定要好好的维护它。 对，那可能听众朋友说了，说那个脂肪姐姐，脂肪可不可以转换成为糖？ 对 啊，也可以，但是就比较慢了，哎，您说我们得饿到什么程度才能瘦啊？ 对， 不是说饿一顿就瘦了哈，哎，但是这个肝脏啊，它是这个释放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它这个储存糖的能力也很强，释放糖的能力也速度也快也很强，所以肝脏是我们第一大调节血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所以呢作为糖尿病人咱们要好好的维护肝脏哈，给它足够的营养，才能够保持它的这种功能。 赵老师您说对了啊，这个肝脏呢它这个储存肝糖原和释放肝糖原它也需要一定的维护，它的这个功能它不是永远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生命力，我永远呀这个存糖的功能也很强，放糖的功能也很强，比如说这个胰岛素一叫啊，这个肝脏啊，大哥哥您是老大哈，您多帮我存一些糖吧，这个肝脏就说啊，行，我全部都来。其实他也有疲惫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哈，在得糖尿病的前期，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是蛋白质代谢异常了，而且在蛋白质代谢异常的这个基础之上，很多人会有脂代谢的异常，那么脂肪代谢异常的时候，这个时候肝脏它也会出来，就把这些多的脂肪，它自己去分解了消化了，但是它分解不了消化不了的这些脂肪它也会堆积在它自己的这个仓库里面，为什么很多人是脂肪肝呀，就是这个脂肪肝脏呢它已经存不下了，消化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发生脂肪肝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让肝脏去储存更多的糖原，分解更多的糖原，所以呢这个时候肝脏其实它已经力不从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办？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提升我们肝脏这个调节血糖的老大的这个功能。 所以呢应该说糖尿病是一个代谢综合症哈，而且呢作为肝脏来讲呢它有很好的一个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您说的很正确，糖尿病病人不仅仅是糖代谢异常， 对， 很多人他存在着这个脂代谢异常，蛋白质代谢异常，很多糖尿病病人都有这个腹型的肥胖，所以它是一个代谢综合症，而且所有这些营养物质代谢是由谁来完成？都是由肝脏来完成的。 所以它任务真的是非常的艰巨哈，还是那句话，如何来给肝脏啊足够的滋养和维护，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会儿我们接着讲哈。当然了，作为糖尿病人如何把自己的血糖控制在非常好的一个范围之内哈，没有并发症的产生，这也是很多糖友呢特别的注重的哈，也特别向往的。正好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健康管理哈，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忧虑啊，或者有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咱们进一步的进行沟通啊，帮助您来稳定血糖。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的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肉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牛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磷、钾、镁、钙、铁、锌、硒、牛磷酸等营养食品配置的营养配餐，对我们保健并调理五高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让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让高血压降下来，让血脂代谢正常，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应用营养配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绿色选择。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大家特别注重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怎么来维护我们的肝脏哈，让它对于我们血糖的平衡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肝脏它太累了，太疲惫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肝脏啊，是我们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化工厂。对吧？那么这个肝脏是这样的，我们吃进去的一些东西，无论是蛋白质也好，糖也好，脂肪也好，它先到我们肝脏里面呢，我们肝脏把它分解了，把它加工了，加工成为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需要的这种零部件。哎，然后呢，这些零部件再到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当中去，哎，然后被我们的组织器官所利用。包括这个糖也一样，肝脏呢，先是这个胰岛素叫了它以后啊，说肝脏啊，你那个多给我存一些糖吧。这个时候肝脏就把这些糖储存进来，变成肝糖原，然后它自己再加工分解成为零件啊，然后加工成为合格的零部件以后，让我们这个组织器官所利用。但是这个肝脏它在长期工作的过程当中，它也会能力下降，也会疲惫。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精密的化工厂它需要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全面，非常的精细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提升这个肝脏的能力，要提升它的工作效率，我们就得给它补充够足量的微量元素、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而且这个补充啊是缺一不可的，比如说矿物质，必须所有的矿物质全部补充齐全了才行。微量元素必须所有的微量元素全部补充齐全了才行。还有维生素也要补齐了，各种维生素，对吧？哎，这种B 族啊，其他的这个维生素，对吧？全要补齐了才 OK。这样的话呢，肝脏的功能才能提升哈。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的病人，肝脏这个大仓库啊，它里面的无论是脂也好，蛋白质也好，糖也好，它堆积的都是非常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仓库要清理清理。那么如何清理？这个就是要用高纤维的物质，营养物质来清理哈。比如说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对吧？因为它里面含有高纤维的这个燕麦，高纤维的燕麦进来了以后，它就可以清除我们肝脏里面的这种过多的脂啊、糖啊、蛋白质啊，帮助肝脏把它的这个仓库打理好。那么在这个同时，再给我们人体补充够足量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那这个时候肝脏的这个功能就提升了。那肝脏的功能提升了， 我们血糖就非常容易平稳了，对吧？糖高的时候我们储存成为肝糖原，然后肝脏的功能提升了，它把它分解，对不对？代谢。然后如果我们血糖低的时候，肝脏再把这个肝糖原释放出来啊，那这个时候血糖就非常容易平稳了。 嗯，就是血糖也平稳了。那一旦呢有低血糖情况呢，它也适当的释放一些糖原，就达到了一个平衡。 对、 哦、所以呢刚才您提到一个办法，就是说既要清理肝脏当中的一些没用的物质、 嗯、 哈，用这个高纤维的物质来清理、嗯、另外呢又要补充它需要的一些物质，比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啊等等的、 嗯、 这个想法呢还真是挺好的。当然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嗯，可能听众朋友说到这儿就比较困惑了哈、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吃多少种食物哈？ 对呀、 啊，啊，才能补充够足量的这种啊微量元素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甚至是高纤维的这种，对吧？ 嗯， 燕麦呀、啊、等等等等，很困惑了。其实这个很简单，哎，我们有一个合计，对吧？如果您每日三餐之前一杯喝下去，哎，这个时候就非常轻松， 嗯， 哎，长期下来肝脏的能力就提升了，那提升了自然您血糖就平稳了，当然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嗯，就达到了一个清理和补充的作用了， 哎， 嗯， 对，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的办法哈，有些什么想咨询的哈，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嗯， 可以呢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那么目前呢正在举行免费体验的活动，如果您想参加免费体验，可以呢拨打电话进行报名。 嗯、 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说了，那我光吃这个所谓的燕麦通调粉哈、 嗯， 还有这个有益物质的一些东西，那其他的一些饭菜等等的，我们要注意吗？ 嗯，一定是要注意的， 也要注意。对， 哎，所以糖尿病病人啊，你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个糖尿病解决起来，哎，这么简单呀？就照贺主任这样一说哈、 嗯， 肝脏功能提升了，我的糖尿病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哎，那么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病人有五驾马车， 嗯、 对吧？饮食、运动，积极的监测血糖，对吧？还有这个合理的用药，对不对？还有我们健康的教育， 嗯， 这五驾马车必须是病驾齐驱， 嗯， 一驾都不可以少。那么糖尿病病人就要问了。我如何正确饮食，对不对？我如何吃到低升糖指数的食品，对不对？对于我来讲，我如何运动，对吧？再有呢，比如说春天了，我怎么运动？对于我来讲，我有关节炎，我怎么运动？没关系，只要是听众朋友参加了我们的糖尿病健康管理培训班， 嗯， 我们都会给到您自己一个个性化的方案。 嗯，好的，那如果您是一位糖友，没关系啊哈，咱们只要控制好血糖啊，预防并发症的产生，它就不会产生特别恶劣的这个后果哈。 哎、 因此呢，为了使糖尿病人更好的来控制血糖，我们呢目前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培训啊。 嗯、 如果您想参加的话，也是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呢，您还可以呢领取到，比如说一个低糖的食品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哎， 啊，还有另外一些呢健康的一些小册子都可以领到、 嗯。 其实对于您控制血糖和更好的面对糖尿病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非常有帮助，嗯、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指导医生。告诉您，给您设定您个性化的方案，对吧、 嗯、 如何来吃，一天怎么吃，吃多少，这个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非常关键、嗯、 好的，电话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在5到10年后，由于糖尿病长期代谢控制不良的结果而出现一些并发症，这些代谢因素是血糖和血脂，间接因素是血压。慢性并发症被分为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神经病变；大血管并发症包括冠心病、周围血管病变、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因为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控制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